大匪看天下，哇，太犀利啦！今日咧系呢个十月几号啊？14号。咁啊，我自己本人啊，最艰辛嘅日子啊，即系工作上最艰辛嘅日子咧，就开始雨过天晴啦。其实呢几个月咧，做嘢嘅面对好多好多压力啊。咁啊，卒之咧就而家咧就啊开始见到曙光，同埋咧步向光明咁啊。希望我努力啲啦。我好中意做嘢嘅啊，好享受做嘢嘅。我钱唔系最重要，我中意做一啲踏实啲嘅嘢嘅，同埋咧做一啲我未做过嘅嘢。咁啊，点解会做网台？其实就呢个最主要原因咯，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做节目，我亦都唔系好想做网红，因为亦都做唔到吓、啊，一世人都冇机会做到烧药员啊，一个咁厉害嘅，因为自己经验啊，所讲嘅嘢唔够。咁啊，讲少巴打台啦，咁巴打台咧就叫大家帮下手，多啲 subscribe 啦，因为而家300。咁啊，希望多少少啦。咁咧就话咗10月分台嘅，但系有多节目咧，真系啲主持人应承咗，唉，我都知道嘅，因为做揸住个 iPhone 或者揸住个电话，自己录录完之后摆上 YouTube、摆上 Facebook 系相对容易嘅。但系咧，你话要嚟录音室啦，正正经经咧，三个人坐低咧，搵张凳咧，做节目系困难嘅。咁都冇办法。咁其实我哋巴打台嗰边啦，即系唔系讲星期二得到啦，有两个好嘅节目，一个讲牙医嘅，咁咧就啱啱好咧就讲呢个美白种牙呢一节。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啲网友问我，不如你听节目啦。咁啊，即系第四、第五辑唔知有冇啊？因为咧嗰个名医咧就同我做录咗三辑，咁啊第四、第五未有。咁而健康解码呢，因为呢要等肝宝，肝宝应该10月17、18号到呢就出㗎啦。咁呢就如果对肝啊想了解得多啲啊，或者想买啲试下啦啊，咁应该对乙型肝炎啊、带菌症啊、肝脂肪肝啊、肝硬化呢啲咁嘅病呢係有帮助同埋好有效果㗎。咁你哋可以见下啦，因为敏迪我哋成咗世噶啦，因为咧我哋每一日都买好多，即系都系我所讲好多，当然唔系话哎呀我买1000几百樽，唔系嗰种，即系每一日食过翻转头，一日都会买10樽8樽。佢今朝早啦，都有6、7樽买咗，咁啊到收工应该都有10樽过外嘅，咁啊四小宝就另外一件事啦，咁啊，因为我哋永远都相信有用嘅嘢有用啦，咁啊嚟紧咧就冬季美食节就落实咗啊，已经报咗㗎啦。咁到时呢我会送啲飞俾大家嘅。送啲飞俾大家，咁去冬季美食节啦。咁我自己呢就除咗做健康食品之后呢，我自己呢特登喺外国啦，韩国、日本同埋泰国呢，我订嗰啲香港冇得卖嘅食品啦。咁继续买啲24榴莲糯米糍啊、即食啊，咁同埋啲素丸啊，即系台湾话应承之前话做素丸嗰啲咧，咁都会嚟嘅。咁又攞埋熟食牌，咁咧就可以咧就喂啲素丸唔好卖鱼蛋啦，喂肚饿整兜试下食过 OK 嘅，咁咪买啲翻屋企咯，因为都要雪柜嘅咁样。咁至于洗头水。咁啊，上次咧因为冇 cut 到嗰段声音，咁啊再重新做过啦。嗰、那个 model 啊，佢本身咧就已经系可以打蜡噶啦，发光又拍连蜡一样。咁但佢真系用咗支精华素同洗头水之后咧，用咗个几月咧，就好似我哋而家登咗张相咁，成个头碎湿湿咁出翻晒嘅。咁可能唔系咁靓啦，但系可能两三个月后啦，咁啲头发啲毛囊再好啲咧，可能会。做得再好，咁可能邀请阿德仔啦，因为佢系南亚裔人士嚟嘅，咁上嚟讲啦，咁亦都有啲人喺 PayPal 喺巴打台嗰个购物车咧，就同我哋买，咁多谢你哋先啦，因为我哋永远相信咧有用嘅嘢就有用，啱嘅嘢 永远都系啱嘅，同搞社运一样。咁今日啦，先开波讲啦，再讲，三正半山庄，咁咧嗰个团咧仲有七八位人嘅。咁如果大家上嚟单身都冇问题，因为我哋本身好多单身男女啊，我哋自己本身。咁你如果你单身一个嚟咧，去大行报名21、22号，咁啊到时见。咁如果到时大家打个招呼，我哋自己个房间组合咪得咯。吓，自己调房间就得噶啦。咁啊，男啊男，咁我女咧单身女仔咧都有两个嘅咁。咁啊，如果你哋唔嚟嘅女仔嘅，咁佢咪佢两个配对一间房咯。如果你嚟嘅，咁我哋可以自己夹嘅啫。咁咯，咁啊，亦都阿 Ben 少一家三口嚟，咁佢话唉，三个人住一间房。咁啊，虽然 book 咧就 book 三个位，咁啊即系有半间空房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想21、22号，大家即系下个礼拜六日啦，吹下水咁。咁啊，顺便嚟啦，咁啊，食个三餐自助餐皇帝蟹啦，咁，咁啊，希望喺度见到大家啦，唔好卖广告啦，咁啊，讲翻正题啦，施政报告出咗，市面嘅影响咧无声无息，反对声音好微弱，八达通炒到沸沸扬扬。由此证明咧，林郑系高班，唔系佢施政报告高班。有啲人话689 2.0啊，衰过689啊，乜乜乜乜啊，唔系林郑真系咧明白为官之道，同埋人即系所有嘅民情导向，佢真系了解啊。佢呢份施政报告将所有嘅反对派，虽然拉咗一大半坐咗监啦，岑浩辉讲得啱，一大半人啲朋友都坐咗监。咁啊，一阵间先讲岑浩辉啦，咁讲林郑，林郑系高班嘅，高班唔系话佢份施政报告写得有几好，写得有几好，写得有几好，唔系咁样。佢最主要嘅高班咧就系、是。之前三个特首做嗰啲嘢，俾人闹得最重要嗰啲嘢，佢一件都唔做。人做我唔做，杀出新血路。你闹得佢最劲嗰啲嘢，我就唔做，唔提唔做。你哋反感嘅嘢，我唔做。之前嗰三个点样咩镬法，即系望在眼里，收喺心里，就系唔做。亦都明白香港人唔系争公屋，香港人系争买楼。好多人话：哎呀，买楼买唔起啊，楼价跌就好啦，楼价跌就好，系只不过嗰啲未买到楼嘅人啫。当佢一买到楼，楼价千祈唔好跌。我日日翻屋企咧，摸住埲墙咧，啊，都不知几开心。今日又升多3000咁，维稳最大嘅方法就系、是。你置咗业，你争银行25至30年嘅公款，你所有嘅反对声音，因为你一半世人，你都要将啲钱投向你嘅物业嗰度，同埋向上流动啊嘅所有嘅希望就喺层楼度。只要你有楼，就好难反对政府，因为你好惊楼价跌，好惊你有损失。呢个系维稳最高嘅指标嚟嘅，亦都系最高嘅方法。后生仔买唔到楼，情绪嘅宣泄或者真系咧对公义嘅追求啦，咁佢咧就做一啲事。但系当佢有楼宇，佢已经买到啦，佢自己因为要供楼，佢要有份工。你睇好多社运人士啦。稍微出名嗰啲啦，佢哋系冇正职嘅，即使有正职都好啦，都以散工形式。我记得咧，金英嗰阵时占领嘅时候咧，佢辞咗份工，冇嘢做，做散工养活自己，因为咗要参加占领行动。社民联啦，讲社民联啦，11月18号，嗱，我唔系社民联嘅人。亦有啲嘢佢哋做啲嘢我唔啱，好似白票呢啲真係唔啱。但係有啲佢做得啱嘅话，我哋都支持佢啦。11月18号就係社民联嘅 党庆，咁啊300蚊位，咁啊同佢做宣传啦。我咧就会同我朋友两个去参加嘅，我哋买飞。咁啊，阿林桥伟会去啦，但可能唔同台啦，因为都应该去嘅。即系而家今日1号风球，迟啲3号风球啦，风雨飘摇嘅时候，应该系团结多啲嘅。咁啊，呢啲之后讲啦，讲翻林郑啦。佢所做嘅嘢，全部将所有嘅焦点模糊化，佢唔会重启政改，因为重启政改即系等于你反对派再同佢玩一镬。既然系咁嘅时候，争取民望又好，啊做实事又好，各样嘢都咧，佢就系唔会重启政改，因为最大嘅争议，香港从来都系政改。咁佢就会讲宪政嘅问题会立23条，咁到时睇下情况啦。因为23条立唔立唔系最重要嘅，香港分裂国家安全啊，乜都假嘅。一条不诚实使用电脑等于23条立咗，因为而家赞好多都系咧赞成咧，咪即系所有嘅人嘅习惯，除咗我之外咧，就会流连喺 iPhone 喺三星嗰度，咁啊。好多事情都系咁，而呢个女人真系叻嘅，佢亦都话到俾大家听，边度跌低，边度起翻身。八达通，你哋笑我唔识用八达通，我就用八达通重新起翻身，只不过最高收入300蚊啫，即系最高你可以攞到300蚊啫。香港全城焦点，个个讲到沸沸扬扬。证明呢个女人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起翻身。你笑我用八达通唔识用，我就炒热八达通佢。呢个系高手嚟嘅。有啲人话：，哎，益咗水货客，益咗啲快递，咁又点？真系益佢哋又点？最重要佢係免入息审查，冇架床叠屋，所有嘅香港人用八达通佢都攞到优惠。呢个係最重要。因为呢唔会有额外嘅洗费，纯系八达通。咁啊计返钱俾你哋，俾计返优惠俾所有嘅人喺搭交通呢方面。每个人都有得益，少又好多又好都系咁啦。系咪呀？呢、这个先就系最重要嘅，亦都系最公平原则。你用唔用又另一件事，但系佢真系咁样做。你唔能够因为最大得益系快件啊，或者系最大得益系水货客啊，乜啊呢啲啊邮政啊呢啲去否决佢。咩人都有，你点知啊？即系好似我做网台咁，打开个门口食四方一饭，上嚟揾我嘅人日日都有。有啲我冇问我嘅佢就走上嚟，有啲问咗我都走上嚟，形形色色嘅人都见过。咁我冇办法筛选我啲网友。只係热烈咁欢迎啦，尽量做得到啦，招呼到啦，但係有时招呼唔到都冇办法。林郑嘅高班就係明白香港人最紧要嘅置业，所以首置六宜居，跟住白咩啊？即系佢形形色色搞，虽然我觉得呢啲嘢冇唔切实际，但系本身就令到人哋觉得香港后生仔买到楼，冇热烈讨论都好啦，静如死水都好啦。但系咧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你话反抗咩？冇咗政改重启，冇一啲大嘅议题。去争议嘅话，呢份咁嘅林郑呢个施政报告咧，无息无息，即系无声无息，顺利过渡咗噶啦。点解高班咧明明讲3个钟头，情愿文字版50000字，成本小说咁派俾大家，佢上嚟讲就讲40几分钟，点解聪明啊？因为人嘅忍耐力。1.5个钟头实忍到，即系你听我做节目都好啦，死大肥一忍咗，你已经吓啊一个钟噶啦，咁即系3节加埋咪1个钟， 真係做足三節嘅话，佢明啊，唔好长篇大论，重点扼要讲咗，跟住俾书面报告你。咁你啲人冇即时反应，个个都要返去睇过嗰份嘢点样点样，听日报纸都唔会话长长细细，以前唔系噶出市政报告呢一点，佢嘅政策系点样，不停咁写，不停咁写，跟住啲人就跟住嗰啲啊，好啦，佢呢啲系派俾你，得闲睇唔得闲睇，有冇攞唔知，唔会一人守住揸住份报纸喺度讲，将呢件事缓一缓。第二，唔俾你睇到建制派嘅丑态。点为之睇到建制派？睇黄定光成日随时要叫十字车嘅，系咪啊？瞓喺度擘大眼，好彩有鼻寒，又冇鼻寒，以为佢真系吓中风或者心脏病咁嘅。成班建制派喺度斗瞓觉，几粒钟听都唔想听，但系佢哋又唔能够唔出席。其实我都戥佢哋惨噶，系嘛？但系林郑明明咯，再加上林郑呢一次嘅施政报告内容我唔讲啦，大家大部分睇到，好多人讲啦，我讲我自己睇嘅观点啦，系咪啊？佢而家亦都学习近平啊？点为之学习近平呢？将所有好多人架空咗，你睇下呢个我哋茂波。陈茂波先生一个任志刚咪架空咗你咯，我都唔想你梁振英嘅人，有啲人咪呀留低梁振英嘅人俾你啊留晒啲针喺度，跟住梁振英去延续佢影响力，延续条 Q 咩？嗰阵时喺网台界好多人喺度讲呢啲，出名嘅唔出名都喺度讲。点样点样我都话啦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你留咩人都冇用，因为当佢当权就佢最大，林郑最大嘅嘢嘅时候，佢亦都唔使俾面你。哎呀，唔系啊，呢、這个咁啊妹仔，咪听中联办讲你错啦，系因为中联办换咗人，换咗人又唔同玩法。因为换落嚟嗰个系林郑同佢协调到嘅，所以你睇下嗰个黄志敏好似失咗踪咁嘅，冇高调出嚟讲任何嘢啊，挺啊林郑啊，乜乜乜乜，佢唔系张晓明，佢软性化，佢俾阿林郑，即使可能台底倾掂数到啦，但系林郑出嚟佢就系一个佢大晒，所以陈茂波。上高有个任志刚、杨伟雄啊，因为佢真系见过屎呢、這个乔布斯，咁咪而家林郑咪将成个创科委员会收归佢旗下，然后佢揾人架空咗杨伟雄，吴克俭收档，虽然有阿莲姐喺度。但系同吴克俭两个样，再加上阿莲姐蔡若莲小姐女士啦，丧子之痛，香港人呢即系攞同情分真系攞够，国民教育、国情教育，佢哋高官个个有上，之前我提过啦，咁亦都有网友特登上嚟同我攞咗份2016年至2017嘅，即係最新呢期啦嘅呢个新香港史观啦，即係国民教育嗰份 PowerPoint 啦，咁攞走去睇啦，咁有啲网友上嚟，咁我打印定啦，咁佢又话你见到我打印咗40页，咁帮补我多少，同我买咗支希腊嘅冷压初榨嘅橄榄油，当帮补我，咁多谢佢先啦，咁我都欢迎你哋上嚟睇嘅，攞嘅发就唔好啦。咁而系好多人呢走上嚟喺个网度问我问题，不如真系直播帮下我手，直播嘅喺巴打台，喺 Facebook 你问我即场答你，可能实际啲。二来我记得你即时问我即时答，有阵时你问咗我唔得闲，我转头我答你唔到，咁可能会做得好啲咯。 亦都帮我炒下气氛啦，咁唔好热静英英啦，咁啱啱先至俾阿 Larry 即系做军事节目嗰个阿 Larry Sir 咁同我讲，喂，我都喺度，你都相当静下 ，Facebook 得六个 ，YouTube 就27个，全部加埋40人，哇，你相当静下，咁系啊，做直播做得我咁，我系最衰啦，因为。有虽然人肥，但系真系冇波啦，八字波咁啊，变咗咧就冇得路啦，咁啊，下次连张女仔上，我希望就做得好啲啦。其实差唔多够钟啦，讲多少少啦。林郑就系林郑，模糊嘅焦点，反对派冇办法着到力，而只系八达通一招收拾晒你哋啦。边度跌低边度起翻，佢明白咗有啲嘢唔做得，所以佢唔敢做。明白你香港人买楼为大，就放条虽然唔可以即时俾你买到楼，但系有个心，即系心理啊嘅因素俾你，所以佢系叻嘅。其他咩税务优惠啊点样点样啊简单税制呢啲啊，着力篇幅做同唔做，其实都冇关系咯。是咪啊？所以林郑真系坚，唔系佢前面嗰三个对手可比。佢做任何嘢有冇政绩唔紧要，但佢做咗你都唔觉，同埋你唔会反对佢，呢个先至系重要。唔做又如何？你唔会反对嘅。但系咧，佢有远见嘅。佢有啲嘢咧就摆出嚟咧，就有个时间咧俾佢咧就真系重新去整合嘅，譬如去土地供应啦，房屋啦，咁你话哎呀佢乜佢啲嘢唔得嘅，点样点样点，你放长双眼睇下，因为呢佢而家所做嘅嘢就系最主要，就系令到香港人全部。都得到佢哋想得到嘅嘢，除咗民主、自由。呢一节讲到呢度，下节翻嚟。